会带给你伤害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 我要把它送给你，这是代

春投入心灵，何金刚凝聚我坚定，修身修性热心，热血已成，向着前途不美停，苦若龙腾不畏虚名，渐化小一声。